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城市放牧，放肆扩听。 我觉得女生应该明白的是，气质比年龄重要，微笑比颜值重要，开心呢比爱情重要吧。 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 前看了一个视频，是林忆莲早期非常强的一个 live， 她连升了九个 key， 嗓音的技能真是太强大了。视频当中，王菲在后面听得拍手直乐，最后全场大鼓掌。那个年代，歌手是要拼实力的。可以说1988年到1998年的十年间，是华语乐坛最辉煌的时候。最近学了一个新名词，叫做植物系女子，说的呢是因为身高实在太矮了，只能够呼吸到别人的二氧化碳的女孩子。

出，未来又会有怎样改变？最后一个夏天，我们就要说再见，很想知道你会记得我哪一点。最后一个夏天，没有心情去海边，只想 现在还是单身的话呢，不用担心，相信总会有一个人将来会对你说余生请多指教的。两个人有各自热爱的事业，一起做做饭，一起打扫房间，一起去旅行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逛街，简简单单，干干净净，就像洗过的白衬衫一样，总会有的。 月亮的距离，

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油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父母， 放肆扩听。 我觉得一个女生最酷的时候呢，应该是看书的时候看书，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。看到优秀的人呢会欣赏，看到落魄的人也不会轻视，有自己的小生活小情绪，努力去活出自己，没有人爱的时候也能够专注自己。发现一个理论，就是你喜欢的人呢经常会喜欢着别人，你不喜欢的人呢会喜欢你，最终你喜欢的人呢可能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了，而喜欢你的人呢又跟别人在一起了，你呢还是一个人。 还没好好

真心，却到不了你的心里，唯一难以靠近。你是我世界的唯一，让我用尽所有力气，只要你相信，我最坚持的声音，只剩一句 一小时开心的时光到这里又要结束了，明晚同一时间22点，期待你和我一起相约城市放牧。我是龙叶，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给我留言。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拜拜。只是多

只相信你的脸，彼此寂寞没有谁能彻底安慰。我要护着夜夜长满我寂寞的脸，藏起相爱幸福无限，人心都心碎心酸将我包围，将满脸疲倦疲倦疲倦抚摸爱之后出绝，索然无味去回味，没有你的一举一动空荡房间。我要护着夜夜长满我寂寞的脸，刺痛每个想你的夜，两空白空心痛都被我入睡，挂不去每天每天每天还有再多的明天，真寂寞很很危险，还没结束已经长出猫腻的思念。人心痛心碎心酸将我包围，将满脸疲倦疲倦疲倦抚摸爱之后出圈，索然无味去回味，没有你的一举一动空荡房间。我要护着夜夜长满我寂寞的脸，刺痛每个想你的夜，两空白空心痛都被我入睡，挂不去每天每天每天还有再多的明天，真寂寞很很危险，还没结束已经长出猫咪的思念。 究竟有多少事

心情谁能懂？

要再见一面，要走上几里路，春去了秋来，整整三十五，想要再看一眼，要等上多少年，多少年。白头，握紧双手吧，紧紧地握，让你怎知的手臂温暖我的手。谁想要哭就大声地哭，让我思念的热泪和着你的泪，你的泪。 心 费心里躲着忧郁。 年纪轻轻不开心叹息，快乐年龄不好进出息，好看忧郁忘了那不如意，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聚。年纪轻轻不开心叹息，快乐年龄不好进出息， 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前个风寒满肚屈热，老妈着厌倦，徐徐呼出烟圈，回望以往的片段，几许风雨我也经过，屹立到目前，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态每种风雨，披身打个面，身处高峰上尽于是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，步伐未凌乱，心底之中只分寸，得失差一线，披荆斩棘的挑战，光辉不眷恋。悠然想起当天无尽冷眼加嘴脸，直至风雨每每改变，现实尽体现，无求一生光辉，遗忘斗志不会断，见惯风雨见惯改变，尽是作自然。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点，看透世态每种风雨，起身打个面，身处高峰上尽于是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，步伐未凌乱，心底始终知分寸，得失差一线，披荆斩棘的挑战，光辉不眷恋。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态每种风雨，披身打个面，身处高峰上尽于是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，步伐未凌乱，心底之中知分寸，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，光辉不眷恋。悠然去着拨天云渐散去，星再现，雨线飘远，自我的脸

有时，终须有命里无事，莫强求。人比海里沙，无用多牵挂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息间似雾化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息间似雾化。 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，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阿门阿亲，一个葡萄树。